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光景，快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4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南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9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将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 路况信息。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况方面的情况。护国寺街临近胡同西向东，玉泉胡同、建国门内大街、文津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8月底，一批准大学生即将进入大学，开启新的征程。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高中和大学存在很大不同。面对新的环境，同学可能会出现哪些不适应？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到大学的衔接？步入大学之后，怎样规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同时，父母的家庭教育理念又该发生哪些转变？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家有儿女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是高中到大学如何助力孩子完成华丽的转身。为大家邀请到了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的获得者李强，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鼠爹，同时鼠爹还是教育面对面栏目专家团顾问、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致力于从助学助考的角度探索家庭教育。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工商大学大二学生常可莹，还有首都师范大学大一学生黄启文，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从开学我们从高中到大学如何实现华丽的转身，如何实现衔接和过渡。大家有问题赶快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发布信息，公费师范生履约任教由十年调整为六年以上。教育部发布通知，明确学历学位一律电子认证。疾控中心公布儿童溺水高危地点，脸盆浴缸是潜在杀手。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日前印发，对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予以改进和完善。办法将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调整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标志着师范生公费教育制度的确立。根据办法规定，国家公费师范生享受免缴学费、住宿费和补助生活费两免一补的公费培养，以及毕业后安排就业并保证入编入岗等优惠政策，增强师范生就读师范、毕业后当老师的自豪感。此外，办法调整了履约任教的年限，将履约任教服务年限从原来的十年调整为六年以上。政策调整将惠及十万左右的公费师范生。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就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工作有关的事项发布了通知，明确凡在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信息管理系统和学位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中注册的学历学位，一律实行网上查询和电子认证。国内高等教育学历信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和电子认证，国内学位的信息在中国学位和研究生教育信息网中国学位认证系统查询和电子认证。各高等学校和其他学历学位授予单位的教务、学生档案管理等相关部门，应当根据高等学校档案管理的办法的相关规定，依申请出具学生的成绩单、学习经历和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中国疾控中心最近公布了儿童溺水高危地点，其中一岁至四岁的儿童主要为脸盆、浴盆、浴缸和室内的水缸，五至九岁的儿童则为水渠、池塘和水库，十岁以上的儿童的溺水高危地点为池塘、江河和湖泊。疾控专家表示，儿童溺水预防的首要行动是时刻有效看护。对于家长来说，当孩子在水中时，无论是在泳池中、澡盆里，还是在开放性的水域中，不要自己看书或者玩手机，因为溺水的现象随时发生，并且溺水的过程会很快，要时刻警惕家中和家周围潜在的溺水隐患。此外，还要提醒孩子，如果发现同伴溺水了，一定要大声呼喊，但是不要下水，可以将周围的救生圈扔给溺水者。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14号在重庆举行。在这项国内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青少年科技竞赛活动中，北京队将有22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和14项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项目与国内外的高手一决高下。本届大赛将评选出等级奖和专项奖，期间还将面对社会公众公开展示。本市科协负责组织北京赛区的活动，并将带队参加全国的比赛。截至去年，北京队已经连续16年蝉联大赛的冠军。在去年的比赛当中，有三人摘得了大赛的最高奖，中国科协主席奖，北京队就占了两人。暑假里游学日渐成为了不少中小学生的热门选择。国内某旅行机构日前发布了2017到2018年度中国旅游旅行报告，称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青睐去国外参加游学营地类的旅游，2018年预计规模达到了100万人次，收入超过了300亿元。报告还指出，游学业务以每年超过 100% 的速度成长。与此同时，游学产品的价格、项目内容、安全保障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日益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专家建议，游学能增长见闻、提高素质、激发志向，但是对于游学热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学生和家长应该理性对待，避免跟风攀比。 眼看暑假过了大半，对于不少家长来说可算是熬出头了。近日记者就在双职工家庭中孩子如何度过暑假问题调查发现，为了能让孩子安全快乐充实地过完一个暑假，家长们可谓是费尽心思，使出了浑身的细数，有的请老人临时救场，有的请家教或保姆，有的报托管班，有的参加夏令营，可以说是花样繁多，各有利弊。为了缓解家长们的暑假困扰，专家建议可以在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多方参与之下，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让孩子过上一个快乐又有意义的假期，也让家长们可以安心工作。好，最后还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2018年高考之后的第一场公益讲座本周末启动。8月18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9年自主招生的大型讲座。内容包括必备材料的准备，无奖项考生如何准备，高校如何审核考生的申请材料，以及自主招生高通过率有哪些技巧和策略。那么本次的讲座将会对自主招生全流程进行深入的解析，地点呢是在国家图书馆综合楼五层会议室。参会家长将现场得到一本赠送的2019年自主招生百问百答和价值298元的专业定位卡一张。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5735-4567 5735-4567，或者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报名了。好，那么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高中到大学如何助力孩子完成华丽的转身。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观点或者是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月底，一批准大学生即将进入大学，开启新的征程。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高中和大学存在很大不同。面对新的环境，同学可能会出现哪些不适应？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到大学的衔接？步入大学之后，怎样规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同时，父母的家庭教育理念又该发生哪些转变？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高中到大学如何助力孩子完成华丽的转身。掐指一算哈，马上这个再过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就要开学了，我们的同学要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既有期待，同时也会有迷茫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的获得者李强，也就是咱们熟悉的鼠爹，同时鼠爹呢也是教育面对面栏目专家团的顾问、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致力于从助学助考的角度探索家庭教育。鼠爹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又听到了鼠爹熟悉的声音哈。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已经进入大学的大学生，他们分别是北京工商大学大二学生常可莹。可莹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首都师范大学大一学生黄启文。启文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好，说到这个从高中度过大学哈，很多学生就像刚才说的，他会产生一个心理的一个小波动哈，不知道会产生哪些心理的变化是特别需要引起学生和家长关注的呢？ 嗯，我觉得都未必是小波动，可能都有的孩子可能就会有大波动。 这个必须得重视哈。 必须得重视，因为我看过一个报道，说的是某机构对十几所大学800多大一的学生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发现呢，在大一新生当中发生抑郁啊、强迫症、焦虑症的，居然高达了30%到60%。在这些出现了这些症状的大学生当中呢，有的需要经过3到5个月啊，大概 才能够调整好。 嗯， 所以入大学之后这三到五个月是一个很 关键 很重要的时期。那么能调整好的也只是占到了三分之一，还有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 嗯， 并且还有数据表明呢，就是在每年的这个大一的学生休学退学的这个大学生当中啊，有将近一半就是因为心理原因造成的。 嗯， 所以可见呢，从高中到大学的这个转变，也就是大一新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这种心理波动是这个话题是相当重要的， 嗯， 啊，是非常有必要去进行讨论的。 嗯，得开一个好头哈，因为这个头如果开不好，心理调节不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大学四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它必然要影响啊！你想啊，调整的好的还得三到五个月呢，这半个学期就没了， 嗯， 啊，这乃至这上学期就完了。 嗯， 那有的还有60%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嗯， 所以这个话题啊，太重要了。 嗯，您看刚才您提到抑郁、强迫和焦虑的这个数据哈，占到30%到60%。 对 啊，所以说这个数据还是很重要的，家长千万不要忽视了。 而且我身边跟我联系的，我就知道有两个孩子在大一的时候休学了， 嗯， 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方面的心理问题， 嗯， 啊，出现了很严重的症状，休学了。 嗯，想问一下启文哈，因为启文今年刚读完大一，所以对之前入大学的那段时间还是记忆犹新哈。当时在开学之前哈，心里会产生过哪些波动没有？ 啊，就是我说一下我开学之后吧。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空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高中呢，课业压力是非常大的，班主任在你耳边就是一直唠叨让你学习，然后老师也会催着你，然后你成绩不好了呢，各科老师都会追着给你补课。然后当然大学反正就我而言啊，我这整个大一上学期我都只见过一次我的班主任，就是在开学典礼上远远的望着他讲了一会儿话，然后我就再也没看见他了。然后就是从老师给你资源变成你完全自主的获取资源，然后这个过程是你非常突然陷入空虚，因为你不知道，你就看你周围有陆续恢复过状态的同学，他们走向正轨，他们开始利用什么学校的公众号啊，还有各个社团发出来的那些活动，看他们今天又参加了一个书法比赛，明天又参加了一个基础能力大赛，我说这些大赛都是哪儿来的呀，我都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嗯， 然后我就特别苦恼，因为我这人就比较懒，就是不太喜欢自己获取资源。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你真的不自己获取额外的学习资源的话，你会一无所得，因为老师什么都不会给你。 嗯， 然后而且还有这个出现这种报复性放松的这种心态，就是我高三什么都特别累，什么都没有玩，大学就好不容易放开了，没人管了，学习压力突然就减少了，然后这时候就可能会把以前没有玩的游戏呀，还有一些小幻想，通通都是又拾了起来。 嗯， 然后这时候这样越放松，你就会放松个一两个月，你就会觉得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因为你太久就是没有那种高三的感觉了。 嗯， 然后这时候就是你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候。 嗯， 然后你要自己学会获取自己的学习资源，自主学习。然后我觉得咱们高中的自主学习都不是特别自主的那种学习，等到大学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自己获取资源，然后自己学习。 嗯， 就这样， 就是被老师给管的惯了，没人管了，然后就空虚了。然后玩一两个月之后，我估计他不光是空虚，可能都该害怕了。人家怎么那么活动，我怎么没有消息啊？是吧？ 是，一方面自己懒，同时看到别人参加这么多活动又很着急。 对， 嗯， 说来说去还是好孩子啊。 是他有这个内驱力， 好多就是不太好的孩子，他可能就特别适用这种一两个月的这种自由的生活， 嗯， 然后就自由了四年， 然后就挂科。 哎，没错，毕业的时候才发现，哎，怎么人家都什么去实习呀，啊，人家都什么有各种活动参加，有各种证书，怎么我就没有？我就大学四年玩了四年。 嗯， 我身边其实看了很多，就是看了我很多同学吧，玩了两年了已经， 嗯， 就是真的是就是替他们都觉得特别的不敢想象他们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嗯，还记得你当时入学的状态吗？ 我当时入学就是特别不适应的，就是对于大学的时间上的安排。 嗯， 因为大学的课它其实很少，然后每天可能上课的话也就那么五六个小时，这跟高中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很多的课余时间你都要自己去安排你的其他的生活，像比如说 我这一天什么时候去写作业，我这一天什么时候去复习老师讲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因为住在宿舍起床也晚了，然后因为可能参加了一些学生的组织啊什么的，这些学生组织开会的时间大多数都会在晚上，就把自己原来高中时候养成的那种晚上去做作业去学习的这种时间上的规划给打破了，给打乱了，所以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重新给自己做一个时间表去规划这一天的生活，而且像大学可能更多的是我交作业是下一周的这节课再交，它跟高中原来第二天就交作业这种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一开始前一两天可能我还会想说我今天一定要把作业写完，但是你发现开学一个月左右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就基本上都是下一个礼拜上课之前的那一天才开始写作业，甚至可能说我已经过了一个礼拜我没有碰这一科我都忘了，那么很多学生就不会就是说再去复习，那就去抄，然后就这一个学期就基本上什么都没学会，就这么混着把作业交上去了，然后期末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礼拜学一个学期的东西，就是会发现哎，怎么平时我上学的时候学不懂的东西好像到期末考试逼着我也能学懂了 冲刺啊，临时抱佛脚 哎，秦天，你听可盈刚才介绍这段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哎呀，感觉其实对于这个时间规划方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个我跟你有同感，但是我还有一点想法，是想对高中的乃至初中的家长说，尽早的学会放手，就是让孩子要独立，就别像刚才那个启文讲的那个把孩子已经管得非常到位了，然后突然让孩子进入大学以后他就不适应了，我们尽可能早放手，让他自己去规划时间，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事务，这样大学才能尽快的进入情况，如果管得太死就会出现刚才这个可盈说的这种情况，然后把后边就给荒废了，所以我们不能说那些孩子这么做当然不好，但是在这个不好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高中家长做的不好的地方，导致了孩子上大学不好。 高中和大学的衔接其实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得开始准备起来了， 就要一步一步的放手让他自己去规划时间，这样的话到大学可能更快的能适应。 楚林，你发现没有，其实两种类型的同学，启文还有可盈，他们都会遇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不然咱们给大家归归类哈，因为有些孩子他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孩子，他会出现不同的心理状态哈。那么开学之后，我们会出现哪些不适应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从宏观上说啊，是不是可以把它归结为这样几种心理啊？第一种心理是离家心理。我们先要关注离家心理，也就是说这个大学通通的基本上啊都是要住校的了，走读的就很少了。那么我们看这个离家的这个问题上呢，有的孩子他愿意离家，他甚至为了离开家庭他要去报不是本地的学校，比如北京的孩子他就不在北京上学啊，这是希望离家的。但是呢也有大部分的孩子他就算是没有无所谓，或者特别想离家，但是真正离开一两个月之后甚至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又特别想家。所以说这个离家心理他的这个最初的想法不一样，到最后要发生变化，这个心理波动我们要高度的注意啊，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这可能都是一个心理，他都是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这是离家心理，第二个心理呢叫认可心理。所谓认可心理我把它总结成呢，就是说你对这个学校你认可不认可，因为新环境嘛，是吧，也有可能考得特别好来的这个学校，他可能很骄傲，你看我这个超水平发挥来了。那即便是这样也有可能你看我超水平来的，那就是说我不是这水平，我思想压力极大，还有的可能是我失利没考好我来的这个学校，我比你们强多了，他可能出现这心理。还有一种呢，那就是觉得特别倒霉。所以你看他对这个学校对自己在这个学校认可不认可，这也是个问题，是吧，这个叫认可心理，就是导致着他在学校里的态度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个心理是不一样的。第三种心理就是适应心理，就是说他一定要适应环境 和这个人新的人际关系啊，当然我们这个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环境，但是由于人际关系太重要了，我们把它单出来说啊，它包括宿舍关系、同学关系和新的师生关系。所以你看这个环境和人际关系，这个孩子他能不能适应，那有的孩子是适应不了的，他为什么不能跟不跟我一样，他怎么是这样的啊，他不适应。所以在适应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很多问题，第四种心理我把它叫做你是不是有为的心理。 这怎么讲？ 就是有没有作为，你能不能自立，你能不能自强，是吧？你比如刚才启文说的啊，我玩了一个月，我补偿一下啊，我高三的辛苦，哎，人家怎么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不知道啊？他实际上是在内疚的，他是着急的，这就是好孩子，是吧？他是要自立，他是要自强的，没关系，玩一个月玩一个月吧，第二个月咱们上来就行了。 他能把自己拉回来， 再拉回来不行，我要跟上，我不能这么过，我再也不能这么活，再也不能这么过。可是你看，可莹刚才说的这，好家伙，一下四年下去了，这个就麻烦了。所以你到底在经过高中到大学这个时候，你到底是能不能自立？你想不想自立，你想不想有为，包括在寒暑假期间是整天玩手机吗，还是我们去接触社会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是吧？所以你看刚才我讲的认可心理啊，离家心理啊，这个适应心理和有为心理，在这四大方面这个孩子的心理都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不管它的基础怎么样，它都会朝着不同方向发展，所以我就说，就是咱们节目开始我说的，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实在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哈。那接下来请各位三位给我们支支招，关于这四大心理以及带给我们的一些茫然，我们该如何应对哈，对于同学来说，同时对于家长来说。那么稍后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这段时间也欢迎您把您的问题或者是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警长，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生黄启文，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哈。那么大家关于这个开学前的这个茫然，还有什么观点或者是疑问，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刚才我们鼠爹给大家列了四种类型哈，这个四大类型我们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其中有一个类型的学生特别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哈，就是对于这个高考失利的学生哈。一方面他以前对于大学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幻想，然后但是现在已经报了志愿填好了要上这个大学了，但是这个大学不是他满意的，所以心理上一定会出现很大的一个落差哈。这方面我们该如何调节呢？ 听他们学生讲讲 啊。 可莹， 那我先 说 说。其实我自己不算高考失利，但是我觉得啊，首先高考失利你在分出来以后，你就要做出一个选择，你是复读还是说我就这么着上大学了。那如果选择复读，那就咱们就不说了，那就新的一年更加好好学习，争取考上一个自己理想的分数，理想的大学。但是对于这些选择说我就按照我现在这个分去填报大学志愿的这些同学，那么首先你要看淡这个高考的失利。这个高考的失利它可能决定的只是说你迈进了哪个大学的门槛儿，但是你迈进大学门槛之后的生活是完全是由你大学以后的人生态度去决定的。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把高考失利这件事看淡，要去重新的这种鼓起信心去面对未来的大学生活。像你比如得更加的认真的努力学习，争取在新的专业新的班级里恢复到自己原来的这种学习好的这种位置。那么第二就是说，咱们上大学毕了业之后要找工作，那么你在大学的时候你自己本来的底子应该是比你班级里其他的人好的，那么你一定要利用这种优势去找一个比较好的实习单位啊，或者说是在大学的时候多去选择一些对自己未来有意义的事情去做。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在大学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工作，有一个好一点的人生，而不会说让自己的以后的人生去被这个高考的失利这么一件事儿去左右，去被打败。 这个也是考验我们的逆商哈。 我听的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刚才可莹说的是他的高考成绩失利来到了一个他不想来到的大学，那应该怎么办？刚才可莹说了，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这个专业当中我是擦边球进来的啊，别人的分都比我高，我呢这个分很低，那我是不是应该焦虑不安？其实还有这么个问题呢。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启文啊，我听说你是以专业第一进去的是吗？你的成绩，那后来你又怎么样呢？ 当时就感觉自己应该，既然成绩比较高，那么就应该更加的，可能会一开始认为自己比其他同学会有优势，但是其实后来等你真正进到这个专业，你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别的人啊，其他的同学们，他们可能只是高考就是跟你差了那么一两分，但真的不算什么，他们和你一样努力一样优秀。所以说就是这点就你这自己这种小的优越感先抹掉。就是其实他跟你的高考跟你大学以后的这个成绩是不挂钩的。 所以你看这里边就说明那个一个问题，他说了要把你那个，因为他是第一嘛，他没过多少日子他那个优越感就给抹掉了。那么我要反过来说，我是擦边球进去的，我是最后一名，那我是不是有必要，我失利了，我只不过是最后一名进来的，我有 自卑啊， 我有必要自卑吗？没有必要自卑。你看把这第一给吓的是吧，这个第一我也得，他们很努力，他们很棒，我也得努力啊， 我们完全有机会翻牌哈。 对，所以我觉得作为这部分同学来讲，哪怕我就是垫底儿的，我同样可以表现得特别好，让那第一第二去难受。所以说不管是可莹说的这个情况，还是说我说的那个情况，刚才启文给证明了，我们都没有必要去怎么去消沉啊，去难过，没必要。 还有很多消沉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接触到一个学生是家长影响的，因为他学习一直很好，然后但是高考失利了，他妈连续在他高考后的一两个月到上大学之前都没有理他。我觉得这是对于孩子心理一种极大的伤害哈。如果说对于这些高考失利的孩子来说，我们家长通过情绪如何引导呢？ 哦，家长我觉得要是引导孩子的话呢，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几个问题。 嗯， 第一，你要先搞清楚自己的亲子关系怎么样。 嗯， 就是说因为亲子关系决定了家长对孩子的影响力的大小啊。如果要是说你的影响力很大的话，那么呢你可以去引导。当然如果你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啊，错误的引导对孩子的伤害也是极大的。 嗯， 如果你对孩子的影响力小，就是亲子关系并不好的话，那可能你这个影响力不管你是正面的负面的，你对他影响都小。 嗯， 因为你亲子关系不好。嗯，所以我们要掂量掂量自己跟孩子亲子关系是一个什么程度。 嗯， 啊，好也不能瞎好也不能瞎用啊，就像你刚才你说那个把孩子弄得很不好，这个不行， 抬到巅峰再推到谷底。 对，这也不行，亲子关系好反而可能倒麻烦了啊。 嗯嗯， 第二一个就要注意什么呢，就要分析孩子的自主性独立性有多强。 嗯， 就是有的孩子你可能像这个启文刚才说的是，哎，怎么没人管我了，他是被管惯了，是吧，他愿意别人管，他不对，他自主性并不强，是吧。那么这样你可以多发表点意见，但是多发表点意见你也要注意，一定要让他独立啊，参谋性的引导性的，你别再替他做主了，尽管你发号施令管用也不能替他做主啊。 嗯， 但是反过来说，有一种孩子他自主性独立性非常强。 嗯， 如果你还想把他当小孩一样，把他当未成年那么去管的话，他这时候已经18岁以上了。 嗯， 那么法律都不保护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嗯， 啊，那时候都不管用了，你还那么去管他的话那就不行了。所以除了亲子关系，第二我们就要看跟孩子的这个，就是孩子本身他的独立性自主性有多强。 嗯， 第三一个要区分什么呢，要看一看以往的基础，就是我们家孩子是个什么基础，这个基础这个面可就大了。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的生活能力怎么样，有的孩子非常强啊，从初中就开始住校，那这个吃喝拉撒睡包括医疗啊等等这些东西他很好的能处理。 嗯， 啊，他自己活得很好，那你就没必要太管。 嗯， 但是有的孩子可能一直没放手，你就需要管得多，是吧，这基础不一样。另外人际交往能力那真是天壤之别。 嗯， 啊，如果说我的孩子现在八月份了，就是过去在这方面不太有这个能力不够的话，我建议家长利用这剩下的这20天赶快教教孩子这个人际交往都注意些什么事情。 嗯， 所以你看我们提到了生活能力啊，还有这个医药卫生这方面的能力，人际关系能力，还有安全能力啊，这个社会的各种风险。 嗯， 包括金融知识，金融能力怎么样。 嗯， 那有的是没开过卡没去过银行，你得赶快教孩子了。 嗯， 啊，还有这个学习态度基础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区分以往的基础，然后呢有意识的去发现了孩子缺什么我就补什么。 嗯， 不缺那就不用补了。 嗯，还有最后的半个月的时间哈，我们要赶紧做好功课。 孩子缺什么我补什么。嗯，还有第四个需要区分的。 嗯， 就是什么，我有多大本事，就是我这家长有多大本事，说我们家孩子人际交往不行，说实在的我就不愿意跟人说话。 我也不愿意。属于不爱跟人说话没看出来呀。 啊，不是我的意思啊，我就说我这当爹的。 嗯， 我这当妈的我就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嗯， 我一跟人家说话我就紧张，就打死我我也不愿意说。 嗯， 那你怎么引导孩子呀？ 嗯， 你自己都不具备这本领啊。有的家长呢就干脆不引导了，我觉得也行。 嗯， 或者你委托个别人来引导。 说不好就干脆 就 别说。 就怕是什么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 嗯， 然后再瞎引导啊，别跟生人说话啊，别跟异性说话啊。 嗯， 这都哪个年代的事儿了，你进行这种教。 嗯， 是吧。 嗯， 多给老师送礼啊，你这教孩子全是这些东西。 嗯， 那你还不如不教呢，就是把自己的那个错误的自己本来就没弄明白的事儿又教给孩子了。 嗯， 所以你看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呀，要区分亲子关系啊，要区分这个什么呢，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有多强。 嗯， 要区分孩子以往的基础，还得掂量第四，掂量掂量家长自己有多大本事。 嗯， 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吃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引导孩子。 嗯， 否则有可能就引导错了。 是，同时这个家长自身的心态是不是也得发生调整，因为每一年开学哈，开学第一天，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当时开学的情景没有，放眼望去好家伙，家长比学生还多哈。其实这个也是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小别离哈。 我最那个什么不能理解的是，我记得我搬宿舍那天， 嗯， 然后那个我们学校门口有好多家长停车嘛，然后最不能理解的是有一家长搬了一箱矿泉水往孩子宿舍楼上送。 嗯， 你说矿泉水你买它干嘛？而且我们宿舍那楼上吧，它得爬上去，搬一箱矿泉水上六楼多费劲啊！ 嗯， 他非得给人买一箱矿泉水，你楼底下买一桶不就完 了？习惯了，对孩子好习惯了，一直捧个饱， 不舍得放手。 这可莹刚才说呀，他说你是什么最不能理解？ 最不能理解。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最不能理解，起码还应该这里边有一部分是理解的。这什么意思啊？ 嗯， 人之常情。你们好像都说这个，你理解吗？启文， 我们宿舍仨都搬了。 啊， 都是从家带的矿泉水。 我呢， 凑三个，一共几个人啊？ 一共四个人。 一共四个人，三个搬 了。除了你那仨人都搬了是吧？ 对。 哦，那你说他这一个不搬的好，还是那仨好啊？ 那当然是不搬的了。 我妈叫我从超市买呀， 就是、是的呀，有什么不能买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宏观上看。 嗯， 我看过一本书叫《即将成人》，他是这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进行了几百个案例的调查，深度的调查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写出的一本书，他描写的就是美国高中高四，因为他高中是四年， 嗯， 高四到这个大学一年级之间这个过渡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的时间。 嗯， 那么美国的家长照样是要送孩子上学校的， 嗯， 然后到时操场啊停满了汽车，然后呢把这个一个大男孩啊比他爹都高啊，本来这个美国男人就高是吧，啊比他爹还高，送到宿舍里以后，然后这个爹就说呀，然后呢都安排好了之后，然后我上电梯，当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哽咽了，美国大男人开始流泪了。其实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倒觉得我们的孩子啊应该一定程度的理解家长， 嗯， 啊要理解他。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都买矿泉水是对的， 是 都替孩子洗衣服是对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要说我们要透过这个事儿看到了父母对我们的这种期待，对我们的这种惦念，我们应该抱有感恩的心理来看这种现象，也不能就是那么简单的否定啊，你们怎么这样啊，你们怎么那么不好啊，那么不放手啊，也不能那样，啊要那样的话也挺伤人心的， 对， 所以可能也得多少理解点也得多少理解。 我觉得吧，这搬东西我能理解，那你搬点其他的有用的，这矿泉水这东西楼下都能买，你就别往上送了。 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家长做事儿做点高级的事儿。 你得放手，得放到位哈。 对，所以我觉得就得做点高级的事儿。这高级的事儿是什么呀？我觉得包括这么几大类啊。第一就是知大事儿。啊，我要知道大事儿，就是我得关注孩子，宏观上关注孩子那些大事儿。你比如说参加什么社团了，你可以问问他，他又愿意告诉你。哎呦，我现在有仨社团，我有五个社团都想参加。 您帮我抉择一下。 你说我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好？ 嗯， 对吧？你像这就是大事儿。我要不要学第二种语言等等，是吧？还有个什么实验班也好，什么东西的，我要不要参加？知大事儿，然后给他当点参谋，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要什么呢？就是从心理上讲啊，要让孩子独立。他已经是从这个民法上说，他已经是有这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八岁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八岁他就有权做一些决定了。他十八岁他是完全的，他干什么他自己可以负责了。你还不放手，那哪行啊？所以说呢，我们要高兴的看到孩子独立了。所以叫庆他的欢庆啊，庆贺庆祝他的独立，要有这种心理。第三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要乐远游，高高兴兴的看到孩子远离，不是远游，是远离。因为家庭教育的，其实家庭教育的一个最终结果是什么呀？是把一个合格的孩子送走，远离家庭。如果这个孩子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像你们俩女孩，这即便在封建社会都是不成功的，没嫁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孩子一定要离家，啊，家庭教育就像风筝一样，要让他飞走。 父母得接受这个现实。 对，就得让他接受这现实。他这时候不跟你少说话，他少回家，太好了。你尽管难过，你也要高兴。 嗯， 你又要高兴，因为他远离了，实现了家庭教育的目标了。那么第四句话就是拜孩师，就是拜孩子为老师。 嗯， 意思是说呀，这个现代的家庭教育学啊，什么叫家庭教育？它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的教育。那么当然有亲子教育，就是爹妈教育孩子啊，祖辈教育孙辈，但是同样我们的孩子他领受这个领会这个社会变革啊，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对于现代事物的接受能力要强，老人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拜孩子为师。 嗯， 所以我想呢，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家长叫知大事儿啊，这个庆独立 啊，乐远离，败孩师，做到这四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家长可能，你要真正做到了，那就大体不差了，你就可以当好高一的这个大一的家长了。 嗯，哎，我觉得鼠爹说的那个词儿特别好哈，您得想出高级的办法来。为什么说很多家长该做的都做了，但是孩子不领情？因为您做的是孩子不需要的， 没错 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探讨，也希望家长能够足够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到底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给他出谋划策哈。 再加一句，哪怕这孩子做错了，你也让他做。哎，当然不是原则性的错误啊，他要是缺德犯法，你得管。 那绝对。 尤其是犯法，你得拦着他。但是如果不是缺大德犯法的这种事情，哪怕他做错了，你就让他吃点亏又怎么了？不能因为我们做得好就不让孩子去做。那样不行，他永远长不大。 好，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家有儿女高中到大学如何助力孩子完成华丽的转身，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观点或者是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有一条消息是需要提醒大家的，2018年高考之后的第一场公益讲座本周末就要启动了，8月18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9年自主招生的大型讲座，内容包括必备材料准备、无奖项的考生如何准备、高校如何审核考生的申请材料、自主招生高通过率有哪些技巧和策略。本次的讲座将会对自主招生全流程进行深入的解析，地点呢是在国家图书馆综合楼5层会议室，参会的家长将会现场得到一本赠送的2019年的自主招生的百问百答和价值298元的专业定位卡一张。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5735-4567 5735-4567。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账号。8月底，一批准大学生即将进入大学，开启新的征程。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高中和大学存在很大不同。面对新的环境，同学可能会出现哪些不适应？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到大学的衔接？步入大学之后，怎样规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同时，父母的家庭教育理念又该发生哪些转变？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从高中到大学如何助力孩子华丽转身。刚才鼠爹给我们支了几招哈，怎么做一个高级型的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家长哈。那么同时我们刚才聊的是从高中到大学这样的一个衔接阶段，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大学之后的生活了哈。因为刚进入大学会面对很多丰富多彩的这个社团活动，很多同学一进来之后不知道如何选择，或者是选择特别特别多，同时耽误了学习哈。不知道两位哈在大学里面有没有参加这种社团活动，同时又是怎么规划社团活动和学习之间的权衡呢？ 我个人感觉的话，是因为社团和学生组织的诱惑特别多，所以首先你要问一些你的学长学姐，哪一个社团是比较优质的。比如很多社团，他可能在收完你的社团费之后，这个社团从来没有组织过活动这一年，那么你就浪费了这10块钱可能不多，但是浪费了你的时间，浪费了你当初对他的这种期望。所以我觉得可能，去问一些学长学姐哪个社团是比较靠谱的，然后 询问哈。 哎，对。首先要，这是第一点，然后就是在这个你筛选过后之后，选一个你自己最感兴趣的。我觉得社团参加一个就好， 一个， 然后参加学生组织参加一个就好。这样的话可能这大学这4年就够你忙的了。 启文呢？启文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哈，参加的社团特别多，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其实我只参加的活动比较多，但是社团呢，我参加的是学校的这个电视台。然后我想说一下我们大学的这个社团的种类，有兴趣社团，还有学校的社团，还有学生组织。那兴趣社团是什么呢？比如说汉服社，然后还有电竞社，男生喜欢参加的，还有这些 就是什么古诗词啊或者 cosplay 这些比较前沿的东西，他的组织者是一个同学，他可能是这方面的专家，然后他就会组织一个社团，这个就是完全凭兴趣进入的。然后学校的这种大社团呢，比如说是电视台，学校的电视台，还有民乐团这种学校的社团呢，他会给你学识，然后比如说民乐团，你当了民乐团团长，然后就会有上面的老师问你，你想不想保研啊，或者这种，他会，你这个团长的这个身份可以对你的考研保研是有这个帮助的。然后而且你这个大的社团的这个给的学识呢，可能以后你申请奖学金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然后学生组织呢，就是学生会，学生会像我们这个学校呢，学生会是由辅导员管着的，因为我们这大一单独在一个校区，就是这房山的良乡校区嘛。然后这时候你就跟辅导员接触的机会很多，你进了学生组织，你比如说学生会的一名成员，然后辅导员就会把学校的事情下发给你，然后这时候你可能跟辅导员就关系就好了。大家都知道跟辅导员关系好，其实有很多很多福利可以给到你，毕竟是一个人际间的事情，你跟辅导员关系搞得好，一定是以后你各种机会就会，人脉就会多。 嗯， 我感觉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兴趣社团尽量少一点，因为他们也是要活动的，我感觉一个就够了。然后比如说有才艺的就可以尝试一下民乐团，然后如果要是有这种对学生工作感兴趣的，就尝试一下这个学生会。 嗯， 就是这样。 嗯， 其实是不是这么说啊，第一呢是有利于学业职业的，就是未来择业的。 嗯， 第二呢就是发挥自己特长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马上融入到一个团体当中，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让自己闪耀出来。甭别的，我觉得搞对象可能都好一点。 是是是、 啊、这也是一个大课题啊、 嗯、 第三呢还有一个你们俩承认不承认啊，就是必须补短的，就是人呀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扬长补这个避短了、 嗯、 但是我有些短处是必须补的，比如我表达能力太差了或者怎么样的，必须补的短，这种社团我也参加， 嗯， 是吧？这种社团也要参加，必须补短的。 嗯， 然后原则就是量力而行。 嗯，量力而行哈。同时，既锻炼到自己，同时也能不耽误学习哈。而且参加社团活动，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以后走上社会，积累一些社会经验，还有人脉关系哈、 嗯。 那既然我们今天是家有儿女节目，最后鼠爹再给家长一些嘱咐吧。比如说，因为我们的既然是家庭教育哈，您不能说哎到了大学之后我们这个家庭教育就断了。其实，在大学阶段，家庭教育仍然是继续的，但是我们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需要发生哪些转变呢？ 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一，家庭教育必须还得继续啊。刚才我提到了美国那本书，包括美国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在入学一个月和半年和这个半学期的时候，都是要到大学去探望的，这是美国人提出来的，我们也应该这样，这不是我们中国家长矫情，而是一个人生发展的规律啊。大学呢，这个就是这个阶段家庭教育没有结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必须从具体事物然后呢跳出来，走入宏观的层面，就是刚才我讲的知大事儿，这才行啊，知大事儿。然后呢就是还有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啊，如果还是那样像陪考的时候啊，一天到晚不睡觉陪着，天天惦记你，或者甚至杀到学校，麻烦了。 嗯， 孩子也不会好好学习的。 嗯， 把自己日子过 好。希望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对家长还有学生能有所启发哈，也再次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啊，那么最后呢，还有一条消息是需要提示给大家的，千万不要忘了我们18号的讲座，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573-54567 573-54567。那么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今天的话题讨论就是这些，接下来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品读经典。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岁寒然后指松柏之后凋也。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之厌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 刚刚是著名朗诵艺术家方明老师为我们做的经典诵读《论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于台湾大学的教授傅佩荣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论语》第一讲，从《论语》看孔子。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非常欢迎各位，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从《论语》看孔子。说到孔子，我们从小就听说他是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与思想家，他所创的儒家学派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后来我读到一本西方人写的有关人类历史的书，他特别提到有所谓的四大圣哲，他选的就是我们的孔子以及释迦牟尼、耶稣、苏格拉底，全世界的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我们孔子是其中的一位。他从小呢就爱好学习，把古代的五经六艺，也就是古人的传统的智慧跟他们的技能都学会了，学会之后还能够温故知新，有个人的看法，形成一以贯之的系统。后来有机会教学了，他就广开平民教育之机会，让很多老百姓都可以学习，慢慢形成一个讲学论道的团体。那这个团体的发展呢，在后来形成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孔子对于古代经典的整理跟研究，以及学生们的继续发扬。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他特别强调，中国古代的帝王有很多杰出的，但是呢，人亡政息，过世之后就很难留下什么样的效果。但孔子不一样，他就因为把古代的经典保存发展，能够承先启后，使得中国的人的智慧可以一代代传下来。所以司马迁是首先特别谈到孔子是至圣，说中国只要谈六经的都要折中于夫子。那么我们在今天就要问，已经隔了2500多年，到了今天21世纪，我们都想知道孔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思想，他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中国人还有什么样的启发。所以我们就从《论语》这本书开始。《论语》这本书谁写的？答案是并非孔子写的，是孔子的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材料。所以这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呢？孔子他活到73岁，过世的时候呢，他的儿子比他还早3年先过世了，所以没有人为他守丧，所以弟子们几十位就联合起来，按照古代的规定就替老师守丧3年。守丧期间呢，他们住在老师的坟边，盖了一些房子，每天就怀念以前老师跟谁说了什么，跟谁说了什么，还有其他他们所听到相关的资料，就慢慢的形成一些大家的共识，把这些资料记下来，是有若跟曾参这两个学生的学生。所以有若跟曾参在《论语》里面一贯的称为有子与曾子，子是代表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先生。所以这本书的内容呢，是孔子相关的各种言行方面的材料，他教学生，学生有问题他怎么回答，他跟当时的人呢互相答问，还有他本人的 各种具体的作为都记载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念到的《论语》啊，是一句一句很短的，因为有时候也不知道是他对谁说，也不知道谁提的问题，他的话留下来的。所以在了解《论语》的时候呢，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系统，必须我们自己在里面慢慢去研究，看看他背后这颗伟大的心灵有什么样的完整的一以贯之的观念。孔子的家庭背景可以推到宋国的王室，商朝被周朝灭了之后呢，把商朝的后裔，也就是微子的后裔呢，封在宋国，所以宋国是一个被灭亡的国家的后裔所成立的国家，基本上地位各方面都很受委屈的。那孔子的祖先呢，他在宋国出于王室，本来可以接国君的位置，但他让了，让了之后呢，按照古代的封建的规矩，五世亲近别为公族，你是王室的后裔，第五代就要分出去另外成立自己的家族了。第五代分出去的时候，那位祖先叫做孔父家，所以孔子很多人说为什么姓孔呢，就因为这样的背景，所以后面都是姓孔。其实我们说姓孔是现在的说法，古代的姓跟氏啊是比较跟现代人想法不一样的。孔子的祖先既然是商朝人，姓什么呢？姓子，子姓。孔呢就变成氏，所以孔子在过世的时候呢，他还说我是商朝人的后裔。但是呢，虽然他祖先是商朝人，他看到周朝的文化，尤其周公自己作乐，他怎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文化的发展你不要老计较我的祖先背景如何如何，你要看现在你的发展是不是更好，对老百姓有利，对整个文化都有利的，你就要接受，这样才能够日新又新，走向更完美的境地。 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三岁丧父，十七岁母亲过世，贫寒卑微的成长经历反而促使孔子成长为一个好学向上、忧国忧民的人。 那么他十七岁的时候呢，母亲过世，使他的生平啊，从很早的阶段就靠自己独立一个人努力工作生活。他在二十岁前后结了婚，结婚之后在季氏家族里面呢，曾经做过两个工作，第一个是负责管理仓库。他管理之后啊，管得非常好，他对仓库的各种材料账簿登记得非常清楚。他后来很快就被转到去管理牲畜，这个牲畜啊是要让他这个牛羊繁殖之后呢用来祭祀用的。孔子担任这个牲畜的负责人之后呢，牛羊繁殖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壮，代表什么？他从年轻就认真负责。其实任何一个人呢，他只要认真负责，他都可以把事情做好。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一生都好学，喜欢学习。喜欢学习的话，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有不断成长的机会。因为你学到新的观念，用来验证自己的经验，提升自己更高的目标，然后再修养自己，有更大的能力。那么孔子他讲自己一生的发展，有一句很简短的话，就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在古代啊，你如果是一个百姓，你只能到十五岁你可以学习。学习的时候都是利用每年农业社会啊秋收之后，在这个地区里面有些老人家做过官，念过书，有学问，退休之后回到家乡就来教这些年轻的子弟，但只能教到15岁。所教的材料主要是两项，第一个是文化常识，第二是基本武艺。譬如孔子是鲁国人，那他就应该知道鲁国的祖先呢是周公，如果是齐国人的话呢，就要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姜太公，像这就是他们当时的文化常识。基本的武艺是因为你年轻的男孩，你要练怎么样射箭啊，怎么驾马车，因为将来要服兵役当兵作战保卫家园。 所以孔子跟一般的乡村孩子没有两样，差别就在于别人15岁年纪到了就没地方念书了，他15岁之后呢，他继续念书，到处向别人请教学习。所以他后来年纪大的时候有学问了，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自行数修以上，无未尝无慧言。他讲的就是从15岁以上的人我是没有不教的，因为他自己15岁找别人请教，后来就以这样的态度反馈社会，这也非常合理。那么孔子教学生呢有些特色，譬如他经常会从消极转向积极。通常我们教学生的时候，你开口就说你要做什么样的好事，做好人，压力很大，他不见得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的毛病还没改过呢。所以第一步要教他先不要做不好的事，那叫做消极不好的事，先不要做。那这个毛病去掉之后呢，再设法怎么样转向积极，我要做哪些好事。另一方面呢，跟这个相关的，他也教学生化被动为主动。所谓的被动就是别人叫我做我才做，主动就是我自己要做，主动由内而发。孔子最好的学生颜渊，他请教老师怎么样做人处事，孔子跟他说，你入手的地方是什么？四个不要，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只要不合乎礼仪的礼节的都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做。然后你再积极去怎么样呢？主动去遵守礼的规范，就是化被动为主动。我们称孔子因材施教，他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做子路，一个叫做冉有，都是很能干的，可以从事政治活动的，替百姓服务的。子路请教老师，看到可以做的事是不是立刻做呢？孔子说不行，有父亲跟哥哥在，你不能立刻做。接着呢，冉有也请教同样的问题，说看到可以做的事是不是立刻做呢？孔子怎么回答？他说子路个性啊太急了，太激进了，所以我退之，让他退后一点，不要急。冉有的个性比较懦弱，故进之，我推他，就是积极一点，努力去做。他从政的时候呢，表现更是优秀，先当县长，后来呢，很快就被提升到小司空。小司空在古代是负责建设的官员，等于是司空这个部门的副长官。后来又被提拔到司寇，司寇就是正部级的官员了，他负责鲁国的治安，成效卓著啊，在史书上就用8个字描写，叫做路不拾遗，男女分途。当时在孔子担任司寇的时候啊，有人东西掉在路上没有人捡，你第二天再去还在，不少一毛钱。男女分途，古代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规定的非常严格，所以男女生走两边，避免各种嫌疑。到最后呢，等于是代理总理了。一个老百姓能够做官做到这个层次上最高的，因为很多重要的官都是世袭的贵族啊，他们在负责的。那么孔子做得很好之后，齐国紧张了，齐国就派了80位能歌善舞的美女，120匹好马送给鲁定公，鲁定公就定不住了，就不定了，啊，就跟着季桓子。季桓子是真正的执政的卿，等于是正式的总理。他们就每天呢、去欣赏这些歌舞表演，看看赛马这些，就对于政治没兴趣了。孔子一看这样不行，他就找个机会，趁着鲁国国君呢、在祭祀的时候呢，当时规定祭祀的肉要分给一些重要的大臣，那一年孔子没有分到，他想这大概是鲁君疏远他的意思。古人基本上都是比较含蓄的，你自己没有收到这份礼物，你就应该衡量，恐怕 别人对你的信任呢降低了，他就辞职，开始从55岁到68岁，前后14年的时间，周游列国。周游列国后来才发现呢，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他至少做到两件事，第一件，他在各国都收到很好的学生；第二个是，他宣传教化，把他的理想到处去介绍。虽然最后呢没有能成功，但是呢至少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个孔子，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的想法能不能实现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你只好慢慢等待将来的机会。所以孔子后来就把重点放在教育上，放在编辑古代的经典上面，那他的选择显然是非常正确的。 岁月的变迁，时代的交叠，2500多年前诞生的《论语》，离我们那么遥远。想要贴近那个时代，全面读懂《论语》，我们需要做哪些功课和准备呢？ 我们今天读《论语》这本书呢，有一定的困难，是因为在时代上差太远了。所以《论语》的文字呢，不能只看表面，按照今天的想法去理解，而应该简单说起来，有4个层次要注意。第一个是要问清楚它原文究竟怎么说的，所以历代有很多人做考据的功夫，甚至后来还有地下出土的文物啊，只要跟《论语》有关的我们都要加以了解。第二步呢，是他想要说什么，因为《论语》里面有很多话是反映当时的问题，你要了解整个时代背景的发展，要知道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时代是怎么回事。第三步是他能够说什么，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呢，经过2000多年很多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本《论语》啊，各种说法都有。那怎么办呢？没关系，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找自己的重点，找自己的启示。但是第四步最重要，就他应该说什么。这应该说什么，就是我们学习者的责任啊。你不能说把孔子的一句话、历代的学者的说法全部列出来，我们无所适从。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有2个原则去考虑。第一个，经典本身的文字，它必须本身在经典里面圆融一致，不能够自相矛盾。比如我们谈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我们就要研究时这个字在《论语》里面出现多少次，每一次的用法什么意思，它不能够自相矛盾，不能偏离太远。第二个是古代所说的话是经典的，我们今天生活是经验，所以经典跟经验要配合。孔子说的话再怎么美妙，再怎么好听，都要我能够实践才能算数。但是我不能实践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我误会，也有可能是我努力不够，所以要保留一个弹性的。我自己在欧洲教书的时候呢，碰到欧洲的学生啊，学汉学，他们就很注重各家的注解，各种考据，所以逼得我啊，不得不认真的把《论语》仔细的学一遍。我最主要是参考2部书，第一部书是陈树德先生所编的《论语集释》，里面用的200多家历代的注解都收在里面，我一字不漏看了几遍，等于是透过这本书啊，把历代的注解都收在一起仔细看了，知道每一句话有怎么样不同的解释，完全都知道了。知道之后我才能够判断哪一句话是正确的理解。同时还不够，因为我们的汉学，中国的学问在日本也有很好的发展，我就再找一本日本学者编的书，叫做竹天光弘，他所编的《论语汇笺》，里面收集了他所能收到的100多家日本学者的见解，里面有很多地方对朱熹的注解直接加以批评的，我也仔细看了几遍，这个是基础。我在广泛的收集近代当代的有关《论语》的注解的书，加起来少说也有300多家不同的注解，参考的资料很多，我就比较有空间了。我的原则就是我后面所说的，经典本身圆融一致，经典跟经验要能够配合。所以有任何一句话我觉得这个说法跟别的地方不能配合，我就要停下来思考一下。首先必须澄清概念，每一个字都要清楚加以界定， 你如果概念不能澄清的话呢，说出来有时候会笼统，会含糊，意思就不够清楚了。澄清概念之后还要掌握什么？他的判断标准，就是你说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标准何在？这标准谁定的？为什么这样定？这都要分析一下。然后呢，第三步是建构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当我念到孔子有两度提到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时候，我内心啊非常的高兴，因为真正的哲学家本身是把所有天道地道人道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没有任何矛盾的。这是我们学儒家的时候最大的收获，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一旦了解之后呢，透过他们的介绍可以了解从生到死整个一生应该如何奋斗，生命的价值何在，生命的目标该怎么定。同时呢，从人可以通到天地，通到宇宙万物的开始。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大嘴乌鸦，平时大家说的老鸭老瓜就是我们。我们是雀形目鸟类中体型最大的几个物种之一，成年后的体长可以达到50厘米左右。我们的一大特点是严格遵守终生一夫一妻，在黑色的羽毛下尽显纯洁和坚贞。抚养幼鸟是夫妻双方的责任，并且懂得反哺照顾老鸟。如果按照聪明度来排名的话，我们乌鸦可是鸟中状元，远远超过了鹦鹉、八哥。今天科学家的研究证明，我们的感知能力可以和灵长类动物相媲美，和黑猩猩、大猩猩相比，我们的智力水平也毫不逊色。 大嘴乌鸦雌雄同形同色，通身漆黑，除头顶、后颈和颈侧之外的其他部分羽毛带有一些显蓝色、紫色和绿色的金属光泽。大嘴乌鸦是杂食性的鸟类，对生活环境不挑剔，无论山区平原都能见到，喜欢结群活动于城市、郊区等适宜的环境，喜欢在林间路旁、河谷、海岸、农田、沼泽和草地上活动，主要以蝗虫、金龟甲、金针虫、蝼蛄等昆虫、昆虫幼虫和蛹为食。在北京延庆的嵩山、门头沟的百花山、大兴等地都有巢。另外，夏季不论田野间还是城区中，温度都比较高，所以在夏季，大嘴乌鸦大多会迁移到郊区树林中。在大兴南海子的麋鹿苑里，麋鹿低头觅食，乌鸦低空盘旋，这两种动物一直和睦相处得很好。 南海子里的麋鹿苑既有湿地也有林地，既有散养的麋鹿等哺乳类和引入的水禽，也有很多野生的鸟类，还有一些鸟类的主题设施，比如引鹿池前的观鸟台、世界鸟类迁徙地球仪等等，是京城最佳的观鸟地之一。这里高大苍翠的树木重重叠叠，缓缓的河水贯通整个园区，不时地从远处传来各种鸟叫的声音，不同季节各种花朵也是竞相开放，在这里能很好地体验自然生态。观鸟就是一种和传统笼养野鸟相对立的爱鸟方式，一幅望远镜、一本图鉴就可以了。 麋鹿苑内湿地和园林鸟类众多，候鸟、留鸟都有，长长的栈道是一处观赏鸟的天然佳境，大家可以在自然和谐相处的气氛中调动视听、嗅觉欣赏自然。在麋鹿苑，除了春秋的迁徙季，其他季节也可以观鸟，冬季能看到留鸟和冬候鸟，比如红隼、大嘴乌鸦。 你知道吗？